换代呀，和换代。东方那个花竹马就要到眼前来，家是那个衣裳马不能够不见财。香水呀，不香水。钱呀，长到十呀，十七八呀，谁不盼望有个郎来爱呀？盼得我那情郎下马下了皮呀，一心只等郎来他。 只能算巧合，凑巧相遇。 都不敢说，以后我会见到你，悄悄地找寻。